资治通鉴卷第161梁冀时期，高祖武皇帝时期，太清二年春正月己亥，慕容绍宗以铁骑5000夹击侯景，景狂其众曰：“汝被家属以为高成所杀。”众信之。绍宗遥呼曰：“汝被家属并完，若归，官勋如旧。”披发向北斗为誓。景氏族不乐难度，其将鲍贤等各率所部降于绍宗，景众大溃，征赴郭水，水为之不流。景与复心数计，自暇时寄怀，稍收散卒，得部计800人。南过小城，人登皮诟之曰：“跛奴欲何为也？”景怒，破城，杀诟者而去。昼夜兼行，追军不敢逼。使谓绍宗曰：“景若就擒，功夫何用？”绍宗乃纵之。辛丑，以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，授吏部尚书王克为仆射。甲辰，豫州刺史杨押人以东魏军见逼，称粮运不济，弃玄户还益阳。殷州刺史杨思达亦弃项城走，东魏人皆惧之，上怒，则让押人。押人惧，起身后期顿军怀上。侯景既败，不知所事，使鄱阳王范除南豫州刺史，谓至码头戍主刘神茂，素为监州事为案所不容，闻景至，故往后之。景问曰：“寿阳去死不远，城池险固，欲往投之，为案其纳我乎？”神茂曰：“案虽据城，是监州耳。王若迟至近郊，彼必出营，因而直之，可以即事。得城之后，许以启文，朝廷喜王南归，必不责也。”景执其手曰：“天教也。”神茂请率部骑100人先为向导。人子，景夜至寿阳城下，为暗以为贼也，受甲登皮。景遣其徒告曰：“河南王战败来投此阵，愿速开门。”暗曰：“既不奉敕，不敢闻命。”景谓神茂曰：“事不协矣。”神茂曰：“俺怒而寡志，可睡下也。”乃遣寿阳徐思玉入见暗曰：“河南王朝廷所重，君所知也，今失利来投，何得不受？”暗曰：“吾之受命，为之守城，河南自败，何欲无事？”思玉曰：“国家负君以捆外之略，今君不肯开城，若魏兵来至，河南为魏所杀，君岂能独存？何言以见朝廷？”黯然之。思玉出报，景大悦曰：“活我者轻也。”癸丑，黯开门纳景。 景遣其将分守四门，节则案，将斩之。继而俯首大笑，置酒即欢。按睿之子也。朝廷闻景败，未得审问，或云景与将士尽没，上下咸以为忧。侍中太子詹事何敬荣诣东宫，太子曰：“淮北使更有信，侯景定得身免，不如所传。”敬荣曰：“德景遂死，身为朝廷之福。”太子失色，问其故。敬荣曰：“景翻覆叛臣，终当乱国。”太子于玄圃自讲老庄。敬荣为学士无资曰：“昔西晋祖上玄虚，使中原沦于胡节，今东宫复尔，江南亦将为荣乎？”贾寅景遣仪同三司于子越持以拜文，并自求贬削，幽诏不许。景复求资己，上以景兵心破，未忍一意。乙卯，即以景为南豫州牧，本官如故，更以鄱阳王范为河州刺史，镇合肥。光禄大夫萧介上表谏曰：“窃闻侯景以郭阳败绩，芝马归命，陛下不悔前祸，复斥容纳。臣闻凶人之性不疑，天下之恶一也。昔吕布杀丁原以示董卓，中诛董而为贼，刘老反王公以归晋，玄被晋以构妖，何者？狼子野心，终无驯侠之性，养虎之欲，必见机事之祸矣。侯景以凶狡之才，和高欢卵意之欲，未遣台司，任居方伯。然而高欢坟土未干，即还反噬，逆力不待，乃复逃死关西。宇文不容，故复投身于我。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细流，正欲避蜀国降胡以讨匈奴，既获一战之效耳。今既王师失地，直是敬上之匹夫。陛下爱匹夫而弃与国，若国家犹待其更明之臣，岁暮之效。臣窃为侯景，必非岁暮之臣，弃相国如脱席，被君亲如一介，岂知远目圣德，为江淮之纯臣乎？事迹显然无可置惑，臣朽老及亲，不应干预朝政，但楚囊将死，有成影之忠，位于临亡，亦有失见之节，臣忝为宗室已老，敢忘刘相之心。上叹息其中，然不能用。介司化之孙也。即位，东魏大将军成朝于邺。魏以开府仪同三司赵贵为司空。魏皇孙生，大赦。二月，东魏杀其南兖州刺史石长轩，讨侯景之党也。其余为景所协从者，皆赦之。东魏既得玄户项城，西复旧境。大将军成朔遣叔仪，复求通好。 朝廷未知许。成为真阳侯渊明曰：先王与梁主和好十有余年，文笔李佛文云：奉为魏主，并及先王，此乃梁主后裔，不为一朝失信至此纷扰，知非梁主本心，当是侯景煽动耳。以前史资论，若梁主不忘旧好，无意不敢为先王之意。诸人并即遣还，侯景家属亦当同遣。渊明乃遣省事夏侯僧辩奉启于上，称渤海王洪后长者，若更通好，当听渊明还。上得启，流涕与朝臣议之。右卫将军朱毅、御史中丞张婉等皆曰：禁寇西民，何时为变？司农卿傅其独曰：高城何事虚和？必是射箭，故命真阳遣使，欲令侯景自疑。景亦不安，必图祸乱，若许通好，正堕其计中。一等固执疑和，上意宴用兵，乃从一言，赐渊明书曰：知高大将军礼辱不薄，行起甚以未怀，当别遣行人重敦林木。僧辩还，过寿阳，侯景窃访知之，设问俱服，乃写答渊明之书，陈起于上曰：高氏心怀朕独，愿迎北土，人愿天从，欢身允悦，子承四恶，寂灭待时，所以昧此一圣者，改天荡诚心以迎凶毒耳。成狗性合天心，负心无极，又何急急奉璧求和？岂不以秦兵扼其喉，胡骑破其背，故甘辞后壁，取安大国。臣闻一日纵敌数世之患，何惜高城一戍，以弃益赵之心？且以北魏安强，莫过天堑之使，钟离之意，匹马不归，当其强也，陛下尚伐而取之；及其弱也，反虑而合之，舍以成之功，纵垂死之辱，使其假命强梁，以遗后世。非执愚臣扼腕，实亦志士痛心。昔五相奔吴，楚邦族灭，臣凭去向，刘氏用兴。臣虽才列古人，心同往事，诚知高城计假在敌，误会居秦，求盟请和，既除其患。若臣死有意，万允无辞，唯恐千载有会良史。景又致书于朱毅，饷金三百两，亦纳金而不通其起。己卯，上遣使调城。景又启曰：臣与高氏信系已深，养平威灵，期许仇耻，今陛下复与高氏联合，使臣何地自处？起身后战，宣唱皇威。上报之曰：朕与公大义已定，岂有承而相纳，败而相弃乎？今高氏有使求和， 朕亦更思言武，进退之宜，国有常治，公旦清静自居，无劳虑也。景又启曰：臣今蓄粮聚众，秣马前歌，指日既期，客卿召位，不容君出无名，故愿以陛下为主耳。今陛下弃臣辖外，南北复通，将恐微臣之身，不免高士之手。上又报曰：朕为万圣之主，岂可失信于一物？相公深得此心，不劳复有其也。景乃诈为叶中书，求以真阳侯一景，上将许之。舍人复其曰：侯景以穷归义，弃之不祥，且百战之余，宁肯束手就职。谢举诸义曰：景奔败之将，一使之力耳。上从之。复书曰：真阳旦至，侯景西返。景谓左右曰：我固知吴老公薄心肠。王伟说景曰：今坐听一死，举大事一死，为王图之。于是始为反计，蜀城居民喜赵牧为军事，者廷泽士孤及田租，百姓子女悉以配将士。三月癸巳，东魏以太尉襄城王旭为大司马，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。辛亥，大将军城南临黎阳，自虎牢济河至洛阳。为同轨防长史裴宽与东魏将彭乐等战，为乐所擒，城礼遇甚厚，宽得见逃归。城由太行返晋阳，屈辽栋斩李奔，转守建康。奔兄天宝遁入九真，收余兵二万为爱州。胶州司马陈霸先率众讨平之，诏以霸先为西江都护、高要太守，督七郡诸军事。夏四月甲子，东魏吏部令史张永和等为甲人官，事爵纠检，守者六万余人。甲戌，东魏遣太尉高岳、邢台慕容绍宗、大都督刘丰生等将部计十万，攻魏王思政与颍川。思政命卧鼓掩旗，若无人者，岳视其众，四面凌城。思政选骁勇开门出战，岳兵败走。岳更筑土山，昼夜攻之。思政随方据守，夺其土山，置楼叠以筑防守。五月，魏以丞相泰为太师，广陵王欣为太傅，李弼为大宗伯，赵贵为大司寇，于锦为大司空。太师泰奉太子巡抚西境，登陇至元州，立北长城，东区五原至蒲州。闻魏主不欲而还，即至以御，太还化州。上遣建康令谢挺、散骑常侍徐陵等聘于东魏，复修前好。陵痴之子也。六月，东魏大将军程巡北边， 秋七月耕淫朔，日有食之。乙卯，东魏大将军成朝于邺，以道士多伪滥，始罢南郊道坛。八月庚寅，成还晋阳，遣尚书辛恕率诸将略江淮之北，凡获23州。侯景自至寿阳，征求无已，朝廷未尝拒绝。景请取于王谢，上曰：“王谢门高非偶，可于朱张以下访之。”景会曰：“会将无儿女配奴。”又乞求锦万匹为军人作袍，中领军朱毅亦以轻布给之。又以台所几丈多不能经，其请东野段公与更营造。景以安北将军夏侯魁之子薄为长史，徐思玉为司马。薄遂去夏称侯，托为族子。上计不用景言与东魏和亲。事后景表书稍稍备慢，又闻徐陵等使魏，反谋亦甚。元贞知景有异志，雷起还朝。景谓曰：“河北事虽不果，江南何虑失之？何不小忍？贞惧，逃归建康，据以示闻。”上以真为始兴内史，亦不问景。临贺王正德所至贪暴不法，屡得罪于上，由是愤恨，阴阳死事，除米积祸，省国家有变，景知之。正德在北与徐思玉相知，景遣思玉至监于正德曰：“今天子年尊，奸臣乱国，以景观之，即日祸败。大王主当处二，终被废黜，四海夜夜归心大王。景虽不敏，实死自效，愿王允复苍生，见思成款。”正德大喜曰：“侯公之意，暗与吾同，天授我也。”报之曰：“朝廷之事，如公所言，仆之有心，为日久矣。今仆为其内，公为其外，何有不计？积事在速，今其时矣。”鄱阳王范密其景谋反，时上以边事专委朱毅，动静皆观之。毅以为必无此理，上报范曰：“景孤危寄命，譬如婴儿养人乳哺，以此事事，安能反乎？”范重陈之曰：“不早简铺，祸及生民。”上曰：“朝廷自有处分，不须辱深忧也。”反复请以合肥之众讨之，上不许。朱毅谓范使曰：“鄱阳王遂不许朝廷有一刻，自是范起，亦不复未通。”景邀杨押人同反，押人执其使以闻，亦曰：“景数百叛虏，何能为？”敕以使者赴建康狱，俄节遣之。景亦无所惮，启上曰：“若陈氏事实，应离国县； 如蒙召察，请路押人。景又言，高城狡猾，宁可全信。陛下纳其鬼语，求与联合，臣亦妾所效也。臣宁堪粉骨，投命仇门。其江西一境，受臣控都。如其不许，即率甲骑临江上，向闽越，非为朝廷自持，亦是三公干实。上使朱毅、宣宇答景使曰：“譬如贫家，续十客五客，尚能得意。朕唯有一客，至有分言，以朕之师也。”一家赏赐锦彩钱布，信使相望。戊戌，景返于寿阳，以诸中领军朱毅、少府卿徐林、太子右卫帅陆彦、治局监周时珍为名，一等皆以奸佞交贪、避主弄权为时人所及，故景托以兴兵。林彦吴郡人，时珍丹阳人。林彦迭为少府丞，以苛刻为务，百骨怨之，亦有与之逆，世人谓之三度。司农卿傅其耿直是也，常谓义曰：“请任参国君，荣宠如此，蔽日所闻，比会狼藉，若使圣主发怒，欲免得乎？”亦曰：“外间谤读，知之久矣，心苟无愧，何须人言？”其谓人曰：“朱彦和将死矣，世谗以求荣，四辩以拒谏，闻难而不惧，知恶而不改，天夺之剑，其能久乎？”景西宫码头，遣其将宋子仙东宫木栅，指庶主曹求等。上闻之，笑曰：“是何能为？吾折锤吃之。”敕构斩景者，封三千户公，除州刺史。贾臣诏以河州刺史鄱阳王范为南道都督，北徐州刺史封山侯郑表为北道都督，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，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，以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少陵王伦、持节董都众军以讨景。郑表弘之子，仲礼庆远之孙，之高遂之兄子也。九月，东魏濮阳武功楼昭卒。侯景闻台军讨之，问策于王伟。伟曰：“少陵若至，彼众我寡，必为所困，不如弃淮南，决至东向，率轻骑直掩建康。林贺反其内，大王攻其外，天下不足定也。兵贵捉速，宜急进路。”景乃留外地中军大都督王显贵守寿阳。贵谓诈称游猎出寿阳，人不知觉。冬十月庚寅，景阳生趋合肥，而实习乔州。驻防董少先开城降之，指刺史封城侯泰，泰范之弟也， 先为中书舍人，清才以事食药，超授乔州刺史，至州便发民丁，使丹腰鱼善散等物，不限世数，耻为之者众家杖责，多书才者即纵免之，由是人皆思乱。及侯景志人无战心，故败。庚子，召遣宁远将军王志率众三千巡江防鄂。景攻溧阳太守庄铁，丁未，铁已城降。引税景曰：“国家承平岁久，人不习战。”闻大王举兵，内外震骇，宜乘此计速趋健康，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。若使朝廷徐德违背，内外小安，遣雷兵千人直据采石，大王虽有精甲百万，不得计矣。景乃留仪同三司田英、郭洛守溧阳，以铁为岛，引兵临江。江上镇戍相次启闻，上问陶景之策与都官尚书杨侃，侃请以二千人集聚采石，领少陵王袭取寿阳，使景进不得前，退失巢穴，乌合之众自然瓦解。朱毅曰：“景必无渡江之志。”遂请其意。侃曰：“今自败矣。”戊申，以林贺王郑德为平北将军，都督京师诸军事，屯丹阳郡。郑德遣大船数十艘，诈称在敌，密以计景。景将计，虑王志为梗，使谍视之。会临川太守陈新起称，采石急需重镇，王志水军轻弱，恐不能计。上以新为云骑将军。待至数采石，征至之丹阳隐士，新庆之之子也。至去采石，而新犹未下渚，迭告景云，至已退。景使折江东数之为宴，迭如言而返。景大喜曰：“吾事半矣。”即有自横江寄于采石，有马数百匹，兵八千人。是夕，朝廷使命戒严。景分兵袭姑孰，执淮南太守文成侯宁，南京校尉姜子一率周师千余人，欲于下流邀景。其父董陶生家在江北，与其徒先溃走，子一收于众，不还健康。子一子嗣之兄也。太子见事急，荣服入见上，禀受方略。上曰：“此自汝事，何更问为？内外军事悉以赴汝。”太子乃停中书省，只受军事。务情惶骇，莫有应募者。朝廷犹不知林贺王郑德之情，命郑德屯朱雀门，宁国公大林屯新亭，大府卿韦岸屯六门，善修工程，为受敌之备。大林，大器之地也。 即有景至慈湖，健康大骇，欲接人更相劫掠，不复通行。设东西野上方前属及健康系求，以扬州刺史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，以杨侃为军师将军副之。南浦侯推守东府，西风公大春守石头，轻车长史谢喜、始兴太守元贞守白下，韦岸与右卫将军柳金等分守宫城朱门及朝堂。推秀之子，大春大林之弟，今仲礼之父也。设诸四库公藏钱，据之德阳堂，以充军食。庚戌，侯景至板桥，遣徐思玉来求见上，时欲观城中虚实，上召问之。思玉诈称叛景请见陈氏，上将柄左右，舍人高善保曰：“思玉从贼中来，情伪难测，安可使独在殿上？”朱毅侍坐曰：“徐思玉岂刺客也？”思玉出景起言：“一等弄权，岂带甲入朝，除君侧之恶？”亦甚惨悚。景又请前了事舍人出乡领解，上遣中书舍人贺济、主书郭宝亮随思玉烙景于板桥。景北面受斥，济曰：“今者之举何名？”景曰：“欲为帝也。”王伟进曰：“朱毅等乱政，除奸臣耳。”景既出恶言，遂留济，独遣宝亮还宫。百姓闻景至，竟入城，公私混乱，无复次第。杨侃区分防拟，皆以宗室见之。军人征入武库，自取弃甲，所思不能进。侃命斩数人，方止。是时，梁兴47年，境内无事。公卿在位及吕里士大夫罕见兵甲，贼至猝破，公私骇震，宿将已尽，后进少年并出在外。军旅指挥依绝于侃，侃胆力俱壮，太子深仗之。辛亥，景至朱雀衡南，太子以林贺王正德守宣阳门，东宫学士新野与信守朱雀门，率宫中文武3000余人迎衡北。太子命信开大衡以挫其锋。正德曰：“百姓见开衡，必大惊骇，可岂安勿情？”太子从之。俄而景至，信率众开衡，使除一伯，见景军皆着铁面，退隐于门。信方食甘蔗，有飞箭中门柱，信手甘蔗应弦而落，遂弃军走。南唐游军沈子木，林贺王正德之党也，复必衡渡井。太子使王志将精兵3000员信，至领军府遇贼，未阵而走。 正德率众于张侯桥迎景，马上交衣，即入宣阳门，忘却而拜，唏嘘流涕，随景渡淮。景军皆着青袍，正德军并着将袍。毕礼，即与景和，悉反其袍。景乘上至阙下，城中凶惧。杨侃诈称得赦书云：少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晋路，众乃小安。西风公大春弃石头奔京口，谢喜元贞弃白下走。金主彭文灿等以石头城降景，景遣其仪同三司与子越守之。仁子，景列兵绕台城，翻其皆黑，设起于城中曰：朱毅等灭弄朝权，轻作威服，臣为所献，欲加屠戮。陛下若诛朱毅等，臣则敛佩北归。上问太子有事乎，对曰：然。上将诛之。太子曰：贼以义等为名耳，今日杀之，无咎于己，士卒一笑将来，似贼平，诛之未晚。上乃止。景绕城祭扎，百道聚功，鸣鼓吹唇，喧声震地，纵火烧大司马，东西华朱门。杨侃使凿门上为窍，下水卧火。太子自捧银鞍，王赏战士。直阁将军朱思率战士数人于城出外洒水，久之方灭。贼又以长柯斧着东掖门，门将开，杨侃凿扇为孔，以槊刺杀二人，着者乃退。景据公车府，正德据左卫府，景党宋子仙据东宫，范陶谤据同泰寺。景取东宫计数百，分几军事。东宫进城，景众登其墙设城内。至夜，景于东宫置酒奏乐，太子遣人焚之，台殿及所具图书皆尽。景又烧圣皇柩、士林馆、太府寺。癸丑，景作木驴数百攻城，城上投石碎之。景更作尖项木驴，石不能破。杨侃使作雉尾锯，灌以高蜡，从雉焚之，额尽。景又作登城楼，高十余丈，欲临射城中。侃曰：车高欠虚，彼来必倒，可卧而观之。即车动，国倒。景攻既不克，士卒死伤多，乃筑长围以绝内外。又起求诛朱毅等。城中亦设赏格出外曰：有能送景首者，授以警卫，并前一亿万，不捐各万匹。朱毅、张婉亦出兵击之，问杨侃，侃曰：不可，今出人若少，不足破贼，徒挫锐气，若多，则一旦失利，门隘巧小，必大致失亡。一等不从，使千余人出战， 封卫其郊，退走。征桥覆水死者大半。阚子卓为景所获，直至城下，以示阚。阚曰：“我轻宗暴主，有恨不足，岂计一子？幸早杀之。”数日复迟来，阚谓卓曰：“久以汝为死矣，犹在也？”引弓射之。景以其忠义，亦不知杀。庄铁律景不克，托成营母，与左右数十人去溧阳。先遣书代田英、郭洛曰：“侯王已为台军所杀，国家使我归镇。”洛等大惧，弃城奔寿阳。铁入城不敢守，奉其母奔浔阳。十一月戊午朔，行白马，似蚩尤于太极殿前。临贺王正德即皇帝位于宜贤堂，下诏称：“普通以来奸邪乱政，上久不遇，社稷将危。河南王景侍卫来朝，委用镇公，少资保卫，可大赦，改元正平。”立其世子建礼为皇太子，以景为丞相，弃以女，并出家之宝货，悉助军费。于是景营于阙前，分其兵二千人攻东府。南浦侯推拒之，三日不克，景自往攻之，矢石雨下。宣城王房阁、许伯仲遣引景仲登城，辛酉克之，杀南浦侯推及城中战士三千人，载其尸聚于杜母宅。遥遇城中人曰：“若不早降，正当如此。”景生言尚以宴驾，虽城中亦以为然。壬戌，太子请上巡城，上幸大司马门。城上闻毕生，皆鼓噪流涕，众心粗安。将子衣之拜还也，上责之。子衣拜谢曰：“臣以身许国，常恐不得其死，今所部皆弃臣去，臣以一夫安能击贼？若贼遂能至此，臣适当遂首以赎前罪，不死阙前，当死阙后。”已亥，子衣起太子，与弟尚书左丞子嗣、东宫主帅子武率所领百余人开城明门出战。子衣直抵贼营，贼伏兵不动。子衣呼曰：“贼辈何不速出？”久之，贼既出，加攻之。子衣敬前，引槊刺贼，从者莫敢计，贼解其肩而死。子嗣、子武相谓曰：“与兄俱出，何面独悬？”皆免咒缚贼。子嗣中槊，动胸而死。子武伤斗，还至堑，一痛而绝。景出至建康，谓朝夕可拔，号令严整，士卒不敢亲报。即屡攻不克，人心离沮，景恐援兵四级，一旦溃去， 又使石头长平诸仓既尽，军中乏食，乃纵士卒掠夺民米及金帛子女。事后米一升至七八万钱，人相食，饿死者十五六。乙丑，景于城东西其土山，驱破市民，不献贵贱，乱加欧垂。疲累者因杀以填山，嚎哭动地，民不敢篡逆，并出从之。旬日间，众至数万，城中亦筑土山以应之。太子宣城王以下，皆亲覆土，执本差。于山上起芙蓉层楼，高四丈，是以谨记，目敢死士二千人。后依袍铠谓之僧堂客，分配二山，昼夜交战不息。会大雨，城内土山崩，贼乘之垂入，苦战不能进。杨侃令多置火，围火城以断其路，徐于内筑城，贼不能进。景牧人奴降者，悉免为粮，得诸邑奴，以为仪同三司，一家资产悉与之。奴乘两马一锦袍，于城下养购一曰：如五十年世患，方得中领军，我使是侯王，以为仪同矣。于是三日之中，群奴出救景者以千数，景皆后服以配军，人人感恩，为之至死。荆州刺史湘东王毅闻景为台城，秉银戒严，以徙所督湘州刺史河东王玉、雍州刺史岳阳王察、江州刺史当阳公大新、颍州刺史南平王克等发兵入援。大新大器之地，克伪之子也。朱毅谓景书，谓臣祸福，景报书，并告城中市民以为：梁自晋岁以来，权性用事，割剥其民以供世欲，如曰不然，公等事官，今日国家持怨，王公地宅，僧尼寺塔及在位数僚，积将百世，仆从数千，不耕不织，锦衣玉食，不夺百姓，从何得之？仆所以屈服阙庭，指诸权佞，非卿社稷。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，无关王侯诸将，志在全身，谁能竭力至死，与吾争胜负哉？长江天险，二曹所叹，吾亦为行之，日明气静，自非天人允协，何能如是？性各三思，自求原籍。景又奉起于东魏主，称臣进取寿春，暂欲停气，而萧衍识此运中，自此保卫。陈君未入齐国，以投同泰舍身，去月二十九日，借此健康，江海未苏，干戈暂止，永言故乡，人马同练，寻当整配，以奉圣言。臣之母弟久未屠灭，尽奉明敕，使城犹在。 斯乃陛下宽仁，大将军恩念，臣之弱劣，知何仰报？今者激起迎臣母弟妻儿，福愿圣慈特赐财放。己巳，湘东王毅遣司马吴业、天门太守樊文角等将兵伐江陵。陈心为景所擒，景与之极饮，使心收集不屈，欲用之，心不可。景使其仪同三司范陶谤求之，心因说陶谤，使率所部袭杀王伟、宋子仙、易成祥，陶谤从之，遣遣心夜坠入城，赏大喜。赤捐银券赐陶谤曰：“事定之日，封汝河南王。即有景仲，并给金帛女乐。”太子恐其诈，犹豫不决，上怒曰：“受降常礼，合乎质疑。”太子召公卿会议，朱毅复其曰：“陶谤降必非谬，陶谤既降，贼景必惊，乘此击之，可大破也。”太子曰：“吾坚城自守，以四万援，援兵既至，贼起足平，此万全策也。今开门纳陶谤，陶谤之情何意可知？万一为变，悔无所及，社稷事重，须更降之。”亦曰：“殿下若以社稷之急宜纳陶谤，如其犹豫，非意所知。”太子终不能决。陶谤又使心起曰：“今只将所领五百人，若至城门，皆自脱甲，其朝廷开门赐荣，事祭之后保秦侯景。”太子见其恳切，欲疑之。朱毅抚膺曰：“失此，社稷是去矣。”俄而陶谤为部下所告，景拉杀之。景使萧建礼与仪同三司卢辉略戍东府，建礼凶险，夜与群盗飘劫于大衡，众流矢而死。少陵王伦行至钟离，闻侯景已渡采石，伦昼夜兼道，玄军入援，即将中流风起，人马逆者十一二。遂率宁远将军西风公大春、新屠公大成、永安侯阙、安南侯俊、前谯州刺史赵伯超、五州刺史萧弄璋等部计三万，自京口西上。大成、大春之弟，阙伦之子，俊义之孙也。景遣军至江城聚伦军。赵伯超曰：“若从皇城大路，必与贼遇，不如径止中山，突据广漠门，出贼不易，城围必解矣。”伦从之。夜行失道，于二十余里，庚辰旦迎于蒋山，景见之，大骇。西宋所掠妇女珍货于石头，据州欲走，分兵三道攻伦，伦与战破之。时山巅寒雪，乃引军下爱敬寺。景陈兵于富州山北， 已有，轮晋军玄武湖侧，与景对阵不战。至暮，景更曰明日会战，轮许之。安南侯俊见景军退，以为走，即与壮士逐之。景玄军击之，俊败走，驱轮军。赵伯超望见，亦引兵走。景乘胜追击之，诸军皆溃。轮收余兵近千人，入天宝寺。景追之，纵火烧寺。轮奔诸方，士卒见冰雪，往往堕卒。景吸收轮辎重，生擒西风公大春、鞍前司马庄丘会、主帅霍峻等而还。丙戌，景臣所获轮军首虏凯帐及大春等于城下，使言曰：“少陵王已为乱兵所杀。”霍峻独曰：“王小失利，以全军还京口，城中但坚守，援军寻至，贼以刀殴其背，俊辞色迷利。”景义而视之。林贺王正德杀之。是日晚，鄱阳王范遣其世子嗣与西豫州刺史裴之高、建安太守赵凤举各将兵入援，均于蔡州，以待上流诸军。范以之高督江右援军事，景西区南岸居民于水北焚其庐舍，大街以西扫地俱尽。北徐州刺史封山侯郑表镇钟离，上召之入园。郑表托以船粮未及，不进。景以郑表为南兖州刺史，封南郡王。郑表乃于欧阳立诈以断援军，率众一万声言入园，时欲袭广陵。密疏诱广陵令刘询，使烧城为应。询以告南兖州刺史南康王会礼。十二月，会礼使询率部骑千人夜袭郑表，大破之。郑表走还钟离，询收其兵粮，归就会礼，与之入园。癸巳，侍中都官尚书杨侃卒，城中亦惧。侯景大造工具，陈于阙前，大车高数丈，一车二十轮。丁酉，复进攻城，以蛤蟆车运土填堑。湘东王毅遣世子方等将部骑一万入援建康。庚子，发公安。亦又遣敬陵太守王僧辩将周师万人出自汉川，再梁东下。方等有俊才，善骑射，每战侵犯史实，以死节自任。人吟：侯景以火车焚台城东南楼。才官吴景有巧思，于城内构地为楼，火才灭，新楼吉利，贼以为神。景因火起，遣遣人于其下穿城，城将崩，乃绝之。吴景于城内更筑迂城，状如雀跃以拟之，兼炙火焚其工具，贼乃退走。 太子遣贤马元孟公将千人自大司马门出荡，孟公于左右奔降于景。即有景土山烧逼城楼，柳金命作地道以取其土，外山崩，压贼且进。又于城内作飞桥，悬照二土山。景仲见飞桥迥出，崩腾而走。城内至至尾聚，焚其东山，楼栅荡尽。贼击死于城下，乃弃土山不复修，自焚其工具。才官将军宋仪降于景，交之引玄武湖水以灌台城，却前皆为洪流。上征衡州刺史韦粲为散骑常侍，以都督长沙欧阳伟兼州事。粲放之子也。还至庐陵，闻侯景乱，粲检阅部下，得精兵五千，备道复原。至豫章，闻景已出衡江，粲就内史刘孝仪谋之。孝仪曰：“必如此，当有赤，岂可轻信人言，妄相惊动？或恐不然。”时孝仪置酒，粲怒，以杯抵地曰：“贼已渡江，便逼宫阙，水路俱断，何暇有报？假令无赤，岂得自安？韦粲今日何情饮酒？”即持马出部分，将发，会江州刺史当阳公大新遣使邀粲。粲乃持往见大新曰：“上游藩镇江州去京最近，殿下情计诚宜在前，但中流任重，当须应接，不可缺阵。今已且张声势一阵彭城，遣偏将次随，于是便足。”大新然之，遣中兵柳新率兵二千人随粲。粲至南州，外地司州刺史柳仲礼亦率部骑万余人至衡江。粲即送粮帐善几之，并散司金帛以赏其战士。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张公州遣船渡仲礼，秉辰夜，粲仲礼及宣猛将军李孝钦、前司州刺史杨押人、南陵太守陈文彻、何军屯新林王游苑，粲亦推仲礼为大都督，保下流众军。裴之高自以年位耻居其下，亦累日不绝。粲抗言于众曰：“今者同赴国难，亦在除贼，所以推柳司州者，正以久旱边疆，先为侯景所惮，且士马精锐无出其前，若论位次，柳在粲下，欲其年齿亦少于粲，只以社稷之计，不得复论。今日行事贵在将和，若人心不同，大事去矣。”裴公朝之旧德，岂应复挟私情以举大计？粲请为诸军解之，乃单葛至知高营，窃让之曰：“今二公威逼，华寇滔天，臣子当戮力同心，岂可自相矛盾？ 豫州必欲立邑，封敌便有所归。知高垂泣致谢，遂推仲礼为大都督。宣城内史杨白华遣其子雄将郡兵济至，援军大集，众十余万，援淮数栅，将益于北岸数栅以应之。裴之高与弟之衡以舟师一万屯张公州，景求之高弟侄子孙临水陈兵，连锁列于阵前，以鼎或刀具随其后，谓曰：“裴公不降，今即烹之。”之高召善射者，使射其子，再发皆不中。景率部骑万人与后主挑战，众里欲出击之，为粲曰：“日晚我劳，未可战也。”众里乃坚壁不出，景亦隐退。湘东王毅将锐卒三万发江陵，留其子随宁侯方珠居守。资义参军刘之池等三上间请留，答教不许。鄱阳王范遣其将梅伯龙攻王显贵于寿阳，克其罗城，攻中城不克而退，范益其众，使复攻之。东魏大将军程缓民前滥恶，亦不尽民私助，但悬秤市门，前不中五铢，无得入市。朝议以为年谷不登，请似他年，乃止。魏太师太杀安定国臣王茂而非其罪，尚书左丞柳庆见，太怒曰：“卿当罪人，亦当坐。”执庆于前，庆辞色不挠，曰：“庆闻君必于世为不明，臣知而不正为不忠，庆既竭忠，不敢爱死，但惧功为不明耳。”太悟，即使射茂，不及。乃赐茂加钱帛，曰：“已经无过。”秉臣会，柳仲礼夜入围粲营，部分众军。旦日会战，诸将各有据守，令粲遁清塘。粲以清塘当石头中路，贼必争之，颇惮之。仲礼曰：“清塘要地，非凶不可。若宜兵少，当更遣军相助。”乃使直阁将军刘书印助之。